以要把握，哦哦哦，潮起又潮落，风骨惊浪汹涌，你游来游去有什么？明天的幸福总要靠今天修，风花雪月要看透才解脱。 与金鱼来自刘德华，这首歌曲通过沐浴和金鱼的对话来表现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，也是佛理禅机的一些简单体现。在揭示两种生活方式的同时，也说明了人们总是无法理解别人的生活方式这样的一个现象。这里是好音乐电台，我是舒雅，我总在你身边。舒雅的第六感继续要为您放送到的这首歌曲呢，可以说是苏芮在90年代乃至延伸到现在唯一一首可以家喻户晓的传唱曲。来听这一首《牵手》。 所以快乐着你的

这是来自蔡健雅翻唱到陶喆的作品《沙滩》。蔡健雅的版本传达的是对爱情远去的无奈情绪，她把这种淡淡的忧郁表达得很到位，就像人们禁不住轻轻叹息的状态，也可以说是唱出了自己的味道。节目的最后要为您放送到的歌曲是来自张震岳演唱的《小星星》。今天舒雅的第六感就是这样，我是舒雅，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。